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分别邀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两位法官呢，跟大家说了哈，涉及到变更抚养费和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那么在父母离婚之后，涉及到子女的纠纷，还有怎样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好，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严双。严双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夫妻离婚之后涉及到这个未成年子女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因为啊，这个爸爸妈妈离婚了，本来对孩子就是一次伤害，但是呢，有时候离婚之后啊，爸爸妈妈还会因为种种原因还会闹得不愉快，会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离婚之后就不要让孩子再受伤了。 第一起案例呢，是一件关于孩子抚养费的问题。有一天呢，就是我们立案厅接待了一位楚女士。这位楚女士呢，带着她没有带她的儿子和她的代理人来到了我们立案厅窗口。 就是她和她代理人两个人是吧？ 是的。然后来到窗口以后呢，递交了起诉材料，材料的案由就是说抚养费纠纷。然后我们就进行一次询问，说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向我们讲述了说，她跟朱先生在婚后生育了一名儿子，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两人分居了。分居以后呢，朱先生以感情破裂为由来法院起诉要求离婚。法院经过审理并没有准许朱先生这个离婚的诉讼请求。但是呢，朱先生近一年来并未支付孩子任何抚养费用。楚女士说，孩子呢，结婚以后，这个出生的孩子，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身体状况并不良，经常要去医院就诊。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基本的生活费用呢，是非常迫切需要的。但是呢，朱先生一开始每月仅支付孩子基本的生活费用，到了打算离婚的这一年呢，就是拒绝支付孩子任何的抚养费用。现在呢，这个楚女士说她自己已经无力完全的去承担孩子的这个抚养费用了。故而以孩子的名义来起诉她的父亲朱先生，来要求支付她的抚养费。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这夫妻俩还没离婚呢， 是 吧？ 还没离。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长期的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 没有生活在一起。然后打算离，但是是法院依次审理并没有说让他们离婚。 那就可能过一段时间再行这个起诉的话，然后再打这么一个离婚的官司哈。咱们有没有问，比如他这孩子多大了？多大年纪？男孩女孩啊？ 这个是个男孩。然后他们那个这个楚女士跟她的儿子还是在老家 生活、 哦、 这个朱先生自己在这边。 哦，朱先生在北京。 对，然后这个孩子的话、哦、今年好像也就上小学这个一二年级这个情况。 嗯嗯。 然后呢，我们当时对这个楚女士和她代理人进行了询问以后，并审查了她提交的起诉书和证据， 嗯， 符合我们的立案要求，我们就进行了立案，然后开具了费用，然后等待我们审判厅的进一步审理。 嗯，哎，这里就问您一下、嗯、我们一般涉及到抚养费的纠纷，通常都是夫妻已经离婚了之后啊，一方不支付给另一方，就是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不付给抚养孩子这一方抚养费啊，会导致一些离婚之后抚养费纠纷。 对对对。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离婚呢，也得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是吗？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婚姻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就是说，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父母对这个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嗯， 然后呢，另外的第37条又具体的规定了，在离婚以后，确切的、明确的指出了说，在离婚后必须要负担孩子的抚养费，如果不负担，法院这方面可以来诉讼解决。 哦，那像这种没离婚呢，是不是也得必须要支付抚养费呢？ 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孩子是未成年的， 嗯， 符合我们说有一个法条，这个就是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一个意见，他就说明了，在这个即使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孩子是未成年的子女， 嗯， 未成年就是说他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能力，还在念书， 嗯， 对于他的这部分抚养费，包括他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 嗯， 即使没有离婚也应该去承担。 像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母亲要求的是这个抚养费，但是因为孩子呢患有这个疾病哈，需要长时间的进行服药啊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些服药的费用、治疗的费用，是不包含在基本的生活费之内的。那么这笔费用是不是也要由这个另外一方，就双夫妻双方来共同承担？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最高院关于婚姻法适用的一个解释一里面就说了这个。这个第21条婚姻法第21条的这个抚养费包括了就是生活费之外的医疗和教育、 嗯、 就是说这个儿子他的生活费之外产生的医疗费用父母也应该去承担的、 嗯、哎，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起案件呢就是说主要是父母并没有完全实质的离婚。你看这个案例中、 嗯、 这个其实朱先生是想离的，他可能很潜在的还会继续诉讼离婚。 是， 对， 是， 就是说告诉我们，你即使没有离婚，或者你们在离婚的边缘间，这个父母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也并没有说解除或者在处于边缘、 嗯、 也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发展，就是说离婚以后父母对子女这个抚养也会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解除。 嗯， 对于这部分的抚养费呢，的内容就是包括我们像案例中说那个基本的生活费， 嗯， 那个医疗费，这个案例中主要体现这两种费用。 哦， 然后父母应该去给付。 在这起案件里面啊，是这个夫妻两个人正在闹离婚的过程当中哈、 嗯、 那咱们假设哈，如果是一种情况的话，比如说父母一方啊长期工作在国外啊，一工作两三年，可能另外一个人呢是独自在孩子在国内生活。那这时候一直在外工作的那一方，是不是也有支付给孩子抚养费的义务？ 这个我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对。 是吧？ 对，只要是不管你有没有离婚，在婚姻存续期间、 嗯、 或者离婚以后，这个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抚养义务，只要他没有成年，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能力的时候，你都应该去支付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二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就跟第一起案件不一样了哈。我们也请到这个严双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第二起案例呢，其实是我们主要侧重于来讲说这个离婚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那个抚养费中教育费这一部分。 嗯， 这个案例呢，也是我们说我们法院收到的一个真实案例，也是来自我们窗口立案。这个呢，是一天我们接待了一位当事人是王女士，但是王女士她自己没有亲自来，是她的代理人来的。 哦、 然后代理人向我们提交了那个授权委托手续和他的相关的起诉书和证据材料， 嗯， 然后我们也 依据我们的规定对这些来立案的当事人呢进行询问。这个案情是这样的，就是王女士和郭先生2002年结婚，婚后也育有一个儿子，今年儿子也大概要小学生初中，就是要上中学这个程度。 就11、12岁的年纪。 对，然后到了2010年呢，两个人也是可能是感情不和协议离婚了，但是并没有经过法院。后来呢，对于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呢，两个人还是经过法院来判决。法院判决孩子的抚养费归女方，但是这个男方呢每月要支付抚养费1500元。当时法院的判决是1500元。后来呢，因为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儿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要上补习课什么的，教育费用也增高了。 那肯定的。 然后王女士无力再承担说1500元之外的那个抚养费用了。她就向郭先生来要求增加抚养费，但是郭先生并没有说去给她增加这部分相应的抚养费。 就是说在打官司之前其实女方要求过。 对，已经要求过。然后后来呢，无奈之下的这个王女士就以她儿子的名义来向法院请求判决郭先生来支付生活费，是由1500涨到4000元。然后额外的还要支付80%的教育补课费。 那干嘛不是一半，是80%？ 当时她就说自己可能这个在工资啊这种生活水平上不如这个男方。所以想让这个男方多承担一点， 多负担一点，是吧？而且呢，他要80%的话，其实还是有这种协调的空间的。 估计到时候那个审判厅会具体的在。 对，没错，没错。那一般啊，咱们在这个立案庭在受理案件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可能是原告方自己来的，那也有的时候原告方跟着代理人来的，那么也有时候是像这起案件里面是代理人来的哈。是不是有必要，或者法律上有没有规定说一定由立案窗口的法官说，那既然是你代理人来的，那我是不是要直接跟代理人，跟这个委托人，跟原告方本人去直接沟通一下，再确定是不是立案呢？还是说仅仅代理人来了就可以了？ 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基本上说一般的案件类型，只要是当事人出具了他合法授权的这个授权委托书，都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话，手续都齐全。如果是律师的话，有律师的相关证件，如果是依据近亲属这样去委托的话，有近亲属的关系证明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单独的电话询问原告本人。 那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教育的费用，包括一些补习班，因为这个孩子现在上补习班、上特长班已经成为了常态了，而且现在的确补习班的费用不菲，这个家长对于家长来讲是一个真的是很大的负担啊。那么这个里面这个钱到底是不是应该由夫妻双方啊，就是父母双方来分担的，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的啊，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例中探讨的是说抚养费中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这个案例讨论的是教育费。其实在两个在法条上呢都是说婚姻法的第21条，对抚养费的规定以及37条对在离婚后对抚养费的规定。这个抚养费因为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而这个案例侧重于抚养费中的教育费，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跟第一个案例的法律依据其实是相类似的。 但是教育费啊和医疗费相比会比较的复杂，因为这种教育费既包括我们去比如除了9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一些教育的费用，那也包括很多一些特长班啊、补习班这样的一些费用。那么有一些啊，就是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会认为说，有些班是没有必要上的，你一定要给孩子上，那这笔钱我就不应该出。有时候双方啊，往往会因为这个产生一些争议哈。那么这种教育费，我们去如何衡量是什么样是合理的呀？什么应该真的是这个父母双方来分担的呀？什么样的这个教育培训或者补课就是这个额外添加的，不应该分担啊？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标准呢？ 在我们这个刚我跟您说的这个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这个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里，对于说抚养费的这个负担比例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啊。这是在法律程度上的讲，是说在未抚养一方的这个工资的20%到30%。但是刚刚您也说了，就是说这是生活费用或者是必要的教育费用。再说在必要的教育费之外，由于像咱们现在孩子的这个补课费各种， 对， 英语啊什么各种 钢琴什么的，有的可能觉得并不是必要的。 是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是一个法理和情理的衡量问题。 嗯， 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离婚后子女权益的问题，有一个大原则，这也是我们法律予以规定的。 嗯， 就是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嗯，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倾向于说对父母进行这个调解协商，其实哪些，然后说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说合理的，其实对于孩子的发展综合来看，哪些课程然后那个是必须要上的。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父母呢，如果是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再加上我们相关的法律依据，其实父母大多数还能接受孩子的这部分教育费用的。 哦，因为父母还是爱孩子的嘛，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哈，为孩子好啊，应该还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但是啊，我最近啊，其实接触了好几位这个孩子的家长啊，我就发现啊，现在有些孩子这个班啊，上的真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有一次，就在上上个星期吧，我跟一个家长聊天，那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呀，每周六都要去上马术课。我说为什么要上这么一个课呀？他说是因为其他小朋友上了啊，我这孩子他也想上。然后这家长又说啊，说马术课呀价格不菲，而且呢每次啊都有家长开车把孩子带到驯马场，而且都是在北京郊区，这个费用就很多。您说像这种，比如说现在还有什么击剑的、跆拳道的各种各样这样的一些费用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能够算作这种说必要的这样的教育支出了呢？ 如果是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比例的话啊， 嗯，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种必要的程度的话，其实有些补课费，有些的那个兴趣培训班已经超离了我们说的那个教育的、必要的教育的程度。 是是是。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还是建议我们的父母呢理性一点，不要说盲目的说因为离婚了孩子教育费就会给孩子报很多兴趣班，都让另一方去无故的加重很大的负担。 嗯， 我们还是说以孩子的这个必要为准，比如说是英语啊，这种就是说跟他这个教育成长、学习相关密切程度更深一点的。 对， 对于说额外的这个您说的那个马术也好，以后各种兴趣也好，而且费用也不菲，其实有点不太理性的。我在这里也其实也建议我们的这个父母呢，不管是说在离异后还是在婚内呢，其实报兴趣班还是应该理性一点的。 好，这是涉及到这个孩子的必要的教育支出的费用，离婚以后的父母双方如何来分担，法律上如何规定的问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啊，我们就说说另外一个问题，通过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说涉及到这个探望权的一个案子。 是这样的，前两个案例呢，我们谈到的是说主要侧重于孩子离婚后孩子抚养费问题，以及说婚姻关系面临解除而产生的子女费抚养问题。 嗯， 这个案例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探望权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切入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这个案例也是我当天在这个我们的立案窗口接待的。这个案例是龙先生的代理人自己来的。 龙先生没来。 对对对，龙先生没有来。这个是有一个前提，是龙先生和陈女士，就是他之前的爱人，婚后呢育有一个女儿，后来两人感情不和，是这个陈女士起诉到法院来要求离婚。后来法院准许离婚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对于孩子抚养， 孩子谁带呀？ 婚生女儿，这个他们俩这个婚生的女儿由陈女士自行抚养，并没有强制要求龙先生去负担什么费用的东西。 当初没说这个抚养费的探望权的问题，也没收抚养费的问题。 对，然后就是陈女士自己来自行抚养，对于女儿的探望权问题并没有进行处理。后来呢，这个判决生效了，两个人也离婚了。龙先生每每探望孩子，均会遭受到陈女士及家人不同程度的阻碍。后来陈女士彻底不让龙先生探望孩子了。对， 就父亲没有办法跟孩子见面了。 对对对，他拒绝孩子与他见面。 那这个代理人，咱们在他的申请立案的时候有没有讲，比如说这个母亲一般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父亲探望呢？ 总得找些理由吧。 其实我们在询问这个代理人的过程中呢，因为代理人是龙先生这方的，对他们家庭不是非常了解，可能是因为说两个人在这个离婚的原因上是这个龙先生可能责任更多一点。这个龙女士，这个陈女士可能心理上有点不太平衡吧，可能是。只是说代理人没有透露太多，我们也不方便去问这些具体的。 然后这个龙先生他就觉得这个我想要看孩子你不让看是吧？ 对对对，龙先生就认为这个陈女士的这种行为侵害了他探望孩子的合法权利，使这个孩子被动丧失了父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呢说这个对自己也是一种权利的侵犯吧。无奈之下就来我们法院起诉了，就是探望权纠纷。 所以一般这种涉及到探望权的纠纷，他应该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理由，有个具体的这个请求，比如说他要求一个月看一次啊，还是两个星期看一次啊？ 对， 还是什么时候看一次啊？ 对，他这个诉讼请求上会具体说行使探望权，但是就行使了这个时间方式，自己也会写一个自己想要的这个诉讼请求里面也会写一个。具体的话，我们审判庭的法官会说，结合双方这个审理过程，再做一个合理的判决。 对对，一般情况之下，一方会说一个探望的，我希望的探望的时间地点是什么？另外一方也会说出自己的，然后双方需要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是吧？ 对。 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就是通过判决的方式来最后由法院来确定了。那这个案件里面又说明什么问题，你能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案例呢，其实主要的就是围绕我们这个探望权。其实呢之前呢关于孩子抚养费的问题更多一点，现在近年来呢这个关于探望权的纠纷也不断的增加。这个探望权纠纷呢在法律依据上呢，主要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8条，它就是规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视权利的方式时间由两个人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呢，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判决。同样呢这个最高院关于婚姻法的解释一里面的第24条明确的规定了，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如果没有涉及探望权问题的处理，这个当事人可以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所以说在这个案例中呢，龙先生其实是有权利来提起这个探望权纠纷的。 他是有权利提起这个探望权纠纷的，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为什么在离婚的纠纷里面就没有就探望权的问题来进行处理呢？是会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了，会通过另外一个诉讼来解决？ 可能是说在这个离婚的过程中呢，因为离婚有的是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时候可能就是双方比如说男方跟女方主要的是来要求解除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或者是就他们这个财产问题进行分割，或者是说对于孩子以后谁抚养权的问题，抚养费的负担，这方面可能当时比较看重，就是比较关注这些点。对于探望权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周全。然后搁置了最后来这个诉讼。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夫妻两个呀协商好了之后急于先把婚离了， 对， 会说那至于其他的矛盾咱们先暂时搁置， 对， 先把婚离了再说。 对，而且就是如果他们即使是诉讼离婚的话啊，写的那个起诉书里面的诉讼请求如果没有说明确的说就探望权进行处理的话，我们法院这边会根据当时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不可能说过多的人家没有请求我们来处理的部分也主动的去审查处理。 那么探望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权利呢？ 探望权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适用于夫妻双方离婚以后的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他们因为长期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就是行使了这种一种是来看定期的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这个离婚后的这个血缘和亲情还在， 是 其实就是这样保障这样一种就是背后可能说我们叫亲情的权利，这种可能是我自创的，这个其实就这种意思，毕竟他还是自血缘上还是我们的父或母亲，不会说让他们这个父母关系去解除， 是， 所以说我还能看孩子。 没错，所以说法律上也规定了这种探望的权利，那么这也是一个这个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所应该享有的这样的一份权利哈，而且也是这个能够给孩子带来一种均衡的爱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个毕竟孩子既要有父爱也要有母爱嘛，是吧？如果只有一方的爱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个完整的人格的形成会带来一些影响。 啊，会有一些这个缺憾存在哈，甚至会对以后的待人接物啊、为人处事啊，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离婚之后所产生的纠纷的几个方面跟大家做出了介绍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父母们啊，您呢真的在选择说我要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那对于孩子的这样的关爱啊，对于孩子的关注，对于孩子的权利啊，一定要有一个切实的考量啊，千万不要因为离婚了让您的孩子再次受到更深的伤害，是吧？ 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严双，谢谢严双参加节目。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三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介绍了涉及到抚养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不管是这个抚养费的变更，还是抚养关系的变更，还是涉及到其他费用的一些支付，都是发生在父母离婚之后的这样的一些纠纷。那可以说呀，父母没有能够最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年轻的朋友们，既然呢男女双方决定要走到一起，就要把这个路走下去，既是为了您自己啊，也是为了对方，同时也是为了您已经有的或者是即将有的孩子，这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份责任。好，说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下周一和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假离婚的一些纠纷。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20点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着急用车，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